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炫 Rising Hour， 多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elly 开心。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诶，又来到了这个星期的中间点啦。虽然呢这一句台词是 Kristen 文扬的台词，但是今天我先替他说啦， OK， 因为他现在人呢就在 Bangkok， 就是会访问一个非常超级无敌大咖的一位艺人， OK，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超级爱这位他即将访问的艺人啊歌手啊， OK， 我暂时不能透露太多，所以呢今天就有我一个人来 on air 啦，但是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 WhatsApp 进来啦，0169988889，来跟我一起互动聊天，因为毕竟一个人啊需要你们的声音啊，需要你们给我陪伴，需要也是多一点的意见， OK， 尤其是在等下的八点钟的话题讨论的部分啦。所以待会呢放工之后呢，哇，一整天的行程你们呢也一定要去到这个康乐夜市晚上的七点钟啊，因为呢我们即将全员 MC 呢就会送你们这个西瓜手打柠檬茶啦。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勾炫的 IG，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poster 啊，然后呢哎，完成其他的步骤呢基本上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西瓜暴打柠檬茶好啦，所以等下回来呢继续跟您分享更多吧，守着勾炫。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头啦，重点是娱乐瓜时事瓜一个都不能少。 每逢星期至五早上七点，勾炫呱呱练习生带你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娱乐八卦和社会热话。 勾炫呱呱练习生有没有周董的粉丝呢？相信他伴随着很多人的童年啊、青春啊、回忆啊等等之类的。包括呢上一次我看他演唱会的时候呢，他有问过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诶，你们希望我多开点演唱会呢还是会发专辑呢？因为毕竟这两者要放的心思也还蛮多的， OK， 但是有好消息啦，因为呢他长期合作的这个对象方文文山就说到周杰伦今年会出新专辑哦， OK，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消息呢？主要是方文山近日呢就有到这个安阳师范学院，就分享很多作词的技巧啊、情感表达啊、词曲配合啊等等之类的。他就有在活动的这个期间呢就有说到周杰伦即将会在今年发专辑，不是单曲哦，而且他们这两个人呢已经合作了好几首，甚至呢有几支 MV 呢都已经拍好了，所以是不是很期待呢？大家有可能如果你们不熟悉方文山的话，或者是你们熟悉方文山的话，都知道他其实从周杰伦出道以来啊，他都帮他写了将近就是90多首歌那么多的，比如说东风破啊、发如雪啊、菊花台啊、青花瓷啊，都是出自于方文山笔下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的那个默契啊，那个火花绝对是在的，大家可以放心， OK， 只是真的很想要赶快听到那些新歌啦， OK， 尤其是那整张专辑，哇，有好多首可以让我在接下来的日子呢 loop 起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期待周杰伦的这个专辑吧，也现在马上来听听周杰伦的七里香。守着勾炫，勾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Kiki 的 I Do Me，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炫呱呱练习生。不知道你们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有没有一个就是 Coachella Dream， OK， 近期大家都看到各大网红啊还是一些朋友啊都有去到这个 Coachella 的现场， OK， 毕竟它就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盛会嘛，对不对？然后其实也在4月11号开始就有举办，包括它的这些演出的阵容呢也非常非常的强大，有 Lady Gaga， OK，包括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Lisa 呢都是 solo 登场的。可是你们知道去这个 Coachella 它的总花费是多少吗？喂，统统就公开它所有的花费将近呢18000那么多，而且他说哇，去 Coachella 根本就是一个体能的挑战的。 OK， 他在整个影片当中他也说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拍影片， 无数个影片我已经分不清他在拍什么东西啊！ 我刚在这边拍了 reels， 然后呢现在拍 YouTube， 对啊，都不简单， 真忙啊！ 这一趟 Coachella 之旅非常的累，又要拍照，又要拍 reels， 又要拍 YouTube， 所以我刚已经拍了一点 reels， 所以我现在头发已经绑好了，但是我现在要继续化妆。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化妆 station。 你看看 content creator 是不是不简单呢？所以根本就是一个体能训练，毕竟还有可能说啊，我花了18000去到 Coachella， 肯定不能浪费每一刻每一个画面啊，对不对？而且大家有可能说好奇，18000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的贵呢？首先 Coachella 的普通门票跟 VIP 门票呢价格就不菲了，普通门票呢大约是2900令吉，那 VIP 呢每一张是6000令吉的。那如果今天你们是居住在一些比较昂贵的酒店，那也是一笔开销嘛。一个人呢好像统统住的就是 JW Marriott 啦，他就哇花了3000令吉。再来就是说，如果说到你在 Coachella 吃的喝的 OK， 一杯 lemonade 柠檬水的价格就可以去到16美元，也就是70马币那么多。炸鸡呢是114令吉马币，哇真的，你去吃那个炸鸡你都会细嚼慢咽，说不可以浪费每一颗你花出去的钱的那种感觉的。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是很想要去到 Coachella 的话，不妨可以去到 Dumpling Soda 的这个 channel 呢去参考一下，说不定可以 plan 一下接下来哪一年你想要去啊，然后呢自己有存款呢、还是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舒服的阶段的时候呢才去visit 这个非常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盛典吧。是这个炫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一豪的落雪。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每一个月发这个影片呢，我都觉得我离这个穿搭博主更进一步了。OK， 虽然这个不是我super duper 擅长的一方面，虽然说大家都说啊很喜欢看我穿搭，但是我并没有深究去看或者是去知道它应该怎么去搭配之类的。但是呢，拍了这支影片的时候呢，除了分享给你们之外呢，我自己本身也获益良多。OK， 好像这一集呢，我就分享到底当你在穿什么样的衣服的时候呢，应该搭配什么样的饰品。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混乱啊，我今天要搭粗的项链嘞，还是圆的项链嘞，还是要搭那种珍珠哎，还是我要搭什么什么，是不是很乱，然后完全没有头绪？所以你们一定要看这支影片啦。 可是我花了25年来才学会的配饰穿搭公式，守住个线 ，Be your own trend。 现在就立马示范给你们看。 薄的上衣搭配简约项链，厚的上衣搭配较粗厚的项链，领口高搭配长款项链，领口大搭配短款项链，裤大领口搭配简约项链，抹胸上衣搭配层次感的项链，高领或圆领搭配 V 型项链，V 型领口搭配圆形项链。 这个呢就基本上好像你们以前在学数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format 啊，还是 formula 需要去背下来啊，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去深究了之后呢才发现到比如说你穿一个抹胸上衣的话，你应该搭配比较有层次感的项链，这样才可以突出到你的气质啊，等等等等的，就对应到不同的服装，对应到不同的场合的。所以呢，如果今天你们很头疼，不知道买什么项链，人也不想要花那么多钱去买各式各样，好像一件衣服就只能配那一个项链的话，那就一定要去看这一支影片。不信你美不起来，第三集就在我的 IG 就可以看得到啦 ，KAYLEY.XN， 说不定你气质提升了之后呢，哇，更多男生、更多女生就会跟你对视了，对不对？马上来听 Sasa Blue 的对视。这个炫 Beyond Trend and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其实哦，之前我就访问过他，甚至呢有得到他亲笔签名的专辑，就是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吧，我应该有点忘记了。当时就跟我的前同事 Joe 张耀祖呢访问了朱主爱 Joy Chu， 相信他伴随着很多人的青春吧。当时他有一个匿名叫做四叶草。 OK，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很喜欢四叶草，因为它象征着幸运嘛，对不对？好像你如果今天在路边啊，还是你去到那里旅行的时候，不小心看到四叶草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收藏起来，因为它真的是那种一个幸运的象征，你可以幸运一整年还是一整个人生 I don't know。 OK， 反正我是觉得很 cute 的一个叶子来的。然后朱主爱呢早前呢就发布了一个小 vlog， 关于就是他工作的日常，我们来听听看吧。 好啦，今天跟老朋友恩雅的合作呢就顺利完成啦，大家给我今天的造型打几分哦。 100分， 拜拜，我们下期见。 如果你们 们想要看到这个 vlog 的话，因为它很多都是那种彩排现场啊、演唱会现场啊等等之类的，就可以去到这个猪猪爱的 Joy Chu 的社交平台呢，就可以看得到了。但是，哎，如果你们要看到他真人的话，就一定要去支持他的个人音乐会啦。你们现在呢，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由国轩为媒体伙伴 Onyx Studio 协办猪猪爱因为爱你巡回音乐会吉隆坡站，将会在5月3号晚上的7:30，在 The Platform at Manara Can TTDI 呢，跟他一起大合唱啦。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 NY， 赶快去参加游戏吧，看到 Malaysia Jabo 守住国轩 Beyond 站，你来聊聊话题喽。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相信呢很多人每次在跟朋友有一定的认识了之后呢，都会问说，诶，你的 MBTI 是什么？我都会去问哦，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呢，我对所有的 MBTI 都不是很了解，只有自己的就是 ENFP。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就是快乐的小狗，就是很健忘啊，然后就是每天都会在生活中找乐趣啊等等之类的啊，可以 WhatsApp 下 comdigifyg 号码0169988889啦。为什么会问这个 MBTI 呢？因为我觉得通过一个人的第一印象 OK， 或者是跟他交谈的时候，你大概都会知道说他是 I 人还是 E 人，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你面对这 I 人有不同的一些对应方式，对 E 人呢也是有不同的对应方式。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位异性出现在你面前的话，你觉得 I 人的异性还是 E 人的异性呢？也就是 introvert 也就是内向，还是 E 人 extrovert 外向的异性呢，对你来说更加的有魅力呢？为什么呢？你们就可以 WhatsApp Se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使用 Se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有这个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的网络。记得 WhatsApp 进来给我哟，等下就播你的语音喽。守住勾选 Beyond 转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你觉得 introvert 的异性还是 extrovert 的异性呢，对你来说更加的有魅力呢？哇哦，竟然有网友那么早起身 WhatsApp 进来了耶，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见解吧。 我觉得 E 的异性会比较有吸引力吧，因为他们是属于主动型的，我也是比较偏向是主动的异性的人，因为他只有主动的话才可以跟我说是他是喜欢我，他对我有好感的。如果 I 的话我又不确定哦，就整个过程会比较缓慢。当然不是说 I 不好，我比较偏向 E 人。 哎，感觉这位网友他的现任还是目前在追求他的对象是不是一个 E 人呢？好像很懂那个场景啊，就说到如果今天是一位 E 人的异性的话，他会比较打直球一点点，还是他会比较主动一点点，你就有可能哦，我知道他的 intention， 我就是要他的那个 intention， 我就是要他很明目张胆的对我的偏爱，明目张胆的追求，我才知道他对我有感觉，那我才会向前一步或者是两步甚至三步的。所以我就说其实 E 人他的魅力就在于说他很主动，或者是当他在主动的那个行为是散发着光芒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如果太内敛的男生的话，你不知道他的心意，你不知道当他在一个团体里面还是一个群体里面呢，他的存在有可能那个存在感会低一点点。所以你们自己本身觉得 I 人还是 E 人的异性对你来说更加的有魅力呢？赶快 WhatsApp Sa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守着个选 Beyond 恩圈。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如果是 introvert 还是 extrovert 的异性呢，对你来说更加的 charming， 更加的有魅力，更加的帅气还是漂亮呢？就有这位网友他 WhatsApp 进来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想法吧。 E 人比较 extrovert 一点，因为 E 人比较表现比较外向一点，又可以表达出来他的那个内心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是 E 人嘛。 呀、yeah,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一定的场合，如果人太多的话，E 人他会比较容易被人家看见的同时，如果他适当的散发出自己的魅力，比如说自己的社交能力啦，自己的幽默感啦，自己的搞笑能力啦，哎，他就很容易被人家看见，你会觉得说，这个男的好像不错哟，还是他可以是 potential boyfriend 呢、哦、，potential girlfriend 呢、哦，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看到很多时候，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 Goshen MC 里面呢，Broccoli 算是比较E人的吧，虽然 Kristen 也是E人，但是 Broccoli 他综艺感非常的足，所以一般上都会被人家看到，我们就每次都很期待说，他会出什么花招啊，还是他会有什么搞笑的台词啊，还是什么动作啊，就你会设想很多的那个画面，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很E了嘛，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说、哦、很搞笑，所以当你一个人他出现的频率越高，你记得他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他有魅力了。还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别的想法，觉得爱人更加的有魅力呢？也可以 WhatsApp Sakam DG5G 号码0169988889来跟我分享吧。小猪哥炫 Beyond 圈，哥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来自 Dayson 的 Universe。 哥炫媒体伙伴，我是潮流和娱乐梦工厂联合主办Dayson 这个 D Wave亚洲巡回大马站呢，将会在6月7号傍晚6点钟呢，在 Arena Star 实力开唱了。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一定要记得在5月2号下午的4点26分呢，透过 etix.my 或者是 www.rwgenting.com 就可以买得到啦。那如果你们是买 VIP 的话，就可以参与到这个 soundtrack 的环节，还有机会跟这个 Dayson 合照哟。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你觉得 I 人还是 E 人的异性呢更加的有魅力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网友他的 preference 吧。 早安 Kelly。 早安呀。 我是觉得 E 人吧， E 人的话他们比较外向， I 人就比较内向，然后就觉得是外向的人会比较怎么说，就是显特质吧。I 人的话会不会显得比较害羞？ 诶，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 E 人的那种亲和力 ？OK， 因为他是那种主动的人嘛，所以你如果今天是比较害臊、比较害羞的人，你一直都会比较希望说，那个主动的人可以走靠近一点点，因为被动的人，你知道的，那种要鼓起勇气啊，走向前，他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我没有想到今天所有的网友都是喜欢 E 人的耶，因为 Kelly 凯欣本身是比较喜欢 I 人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已经很 E 了，如果要找一个大E人的异性的话，哇，有点太多声音了。OK， 因为我觉得I人呢，他的那个内敛，或者是他的那个冷冷的、酷酷的样子是非常的有魅力的，就是我比较喜欢，即使他不说话，都可以散发出魅力的，或者是他会散发出一种神秘感，是让你想要有那种探索欲，想要知道他更多的事情啊，还是去激发他跟你的一些互动啊、聊天啊这种感觉的。哎，有没有人是 support 我这一个这一方的，就是比较喜欢爱人的呢？也可以 WhatsApp Sakam DG5G 号码0169988889咯。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守着歌选 Beyond 圈。听过的歌曲来自 Lisa from the Heart。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渣渣考核官， 歌炫渣渣考核官，今天就聊到了关于到底你觉得 I 人 introvert 的人呢，还是 E 人 extrovert 的人呢更加的有魅力呢？今天基本上大概是 90% 都会投 E 人，但是唯独 Kelly 凯欣是比较喜欢 I 人的，因为我觉得比较有神秘感呢，还是他那种酷酷的样子啊，就很有魅力就足够了。因为我毕竟是颜值控嘛，有时候不需要他说太多的话，就保持那边就好了。所以呢，今天如果今天你的学校是有那种很有魅力的老师的话，就要听清楚咯，不管他是 I 人还是 E 人， OK， 只要是你觉得他是很有魅力的人，你就可以呢上到国轩的 NY 推荐你心目中最有魅力的老师，不管是你觉得影响你很深的老师啦，还是你觉得他是颜值的天花板，还是他平时跟这些学生呢处得非常的好玩啊、有趣啊、处得非常的好啊，你都可以去投稿的， OK， 如果可以的话就 写一段呢，就是关于你老师的这个故事啦，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你老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魅力在哪里。那总之呢，魅力这件事情呢，是由你来定义就好了。但是呢，上交这个资料之前，一定要先获得你老师的同意啦。OK， 竞赛的日期呢，一直从现在开始都会到5月4号中午的12点钟。那勾选呢，将会选出几位呢最有魅力的老师，到时候呢，学生们呢就可以加把劲的帮他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然后呢，因为胜出的这个老师呢，除了会获得奖状之外呢，推荐的学生呢，也会让整个班级也会获得这个免费的利好听饮料啦。勾选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让你心目中最有魅力的老师，让老师们呢也拥有这个高光时刻。手就勾选 Be Your Own Track。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Crystal，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一个人 solo on air 就已经很不开心了，因为 Kristen 维恩人现在就在 Bangkok， OK， 很开心。我看他吃了很多美食，比如说 Park Prow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看他打卡，让我觉得我都好想要回去泰国，因为泰国的魅力太大了。但是没关系，有你们陪着我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开心事就是关于昨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跟一般室友一起住嘛，然后我们的整个氛围是超级无敌好的。那其中一位呢，他就刚从外国出差回来，但是回来就几天的时间而已，然后好像没有真正感受过我们家的整个氛围，因为他出差太久了，甚至2个月以上，你知道吗？所以呢，他昨天是那个肚子饿的人，然后我们就整家人 OK， 哇，好像听到整个干崩这样子啊，全部的这个 housemate 呢就一起陪他出去吃嘛嘛。你们要知道哦，当时已经是大概晚上的10点多了，然后其实我已经是准备要洗澡啊、睡觉啊，因为我毕竟是6点多起身的人，要工作嘛。然后他们就一直拖我出去，一直在那边怂恿我说啊，去吧，好啦，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朋友啊，难得回来呀、你一定要陪他的吗？然后我就甚至就开关以后 PUA 啊，我就 OK 啦，去啦去啦 OK 啦。结果呢，我自己本身去到妈妈也是吃了一片 roti tissue， 然后再加一个 DOS Kurang Money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说啊，有时候可以陪你一起吃宵夜的朋友真的是很好，愿意陪你，甚至已经是隔天早上有工作啊，隔天要早起的，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对不对？我就是那个给予别人幸福的人，所以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类似的一些事情啊，还是开心事啊，想要跟我分享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Welcome DJ 5G 号码0169988896。手机歌声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Crystal， 嘻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歌声嘻嘻应援队， 歌声嘻嘻应援队，人醒着不过10000多天，当然是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呀，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Part-time MC 他们近期发生了什么开心事呢？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我最近令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发现哦，一家我非常喜欢吃的餐厅呢，终于开始做外卖的，而且是我在刷这个外卖的 app 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到，怎么这家店突然间出现，而且这家店它是离我的家里非常的远的，所以呢，我平时是不会特地驾车去吃。然后自从它出现在我的这个点外卖的 app 的时候，我就连续吃了好。 哇！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外卖如果距离非常远的话，它的那个价格那个差啥 delivery charges 啥是很贵很贵的呢？果然是我们的杰登哥哈，是不是呢？所以我觉得说，你们会不会就特地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有可能要开车1个小时去到那边吃你想要吃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吃辣辣，你会特地去到 Klang OK 这种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说外卖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让我们觉得这种很喜欢宅在家的人、矮人呐、需要 me time 的人呐、就不需要出门就可以吃到我们想要吃的东西。毕竟呢，有时候我们人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都会特别 crave for something， 或者是特别 crave for 你想要吃的那个特定的食物，有可能福建面呐、还是什么零食啊，什么之类。I don't know， 我就觉得说， 外卖就完美的解决了我们这种突然间有欲望想要吃某种东西的人，是不是很幸福呢，很开心呢？所以你们还有什么开心事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Sacom DJ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吧。现在马上来听歌，有来自郑润泽的如果呢，守着个线不要圈，我是 Kelly 凯欣 Crystal 勾选西西应援队，勾选西西应援队，哎呦，又来到分享这个开心事的单元啦。OK， 我们马上来听听我们的这个 part time MC 楚英近期有没有发生什么开心事呢？ 近期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跟朋友聚会啦，因为毕业之后大家都真的很忙，很难约出来。但是在前几天，我们就有一起出来吃一个东西，然后聊到大概半夜2点钟左右，所以那一个晚上我是睡得特别香，就觉得特别满足跟开心的，而且这开心已经维持了几天，我觉得久久就要来一次这种朋友的聚会。 哇哇哇，我有看到你的 story 啦，就一大半的人就 visit 回自己的母校啊，看到他那边开箱了学校什么篮球场啊、羽球场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说如果今天你去 meet 回你的中学朋友还是大学朋友，他就是一段就是可以让你直接好像回到那种很青春的时候，或者是可以让你抛开掉所有烦恼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人在你身边就已经足够的那种感觉了嘛。因为毕竟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呢，有可能工作很繁忙啊，很压力啊，你就没有很好的去释放说自己的一些童真，还是一些天真，还是一些很幼稚的行为，所以唯独在他们的面前呢，是可以让你非常的自在的。 OK， 有些人当然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啦，所以我觉得说哦，好像楚英说到的，偶尔聚聚啊，跟你的中学朋友啊、小学朋友啊、大学朋友啊，他都可以让你去充电的。 OK， 充满这个正能量，然后再去应对这个社会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们自己本身多久会跟你们的这些朋友见面呢？也可以 WhatsApp Sacom DJ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9，也可以挂在这样你的开心事哟，守着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我是学生嘉宾凯琪。勾选史上最劲爆校园谈话综艺勾选吃瓜学会学生编已经上线了，在这一集你将会听到我的同学对很有兴趣的故事，现在就到勾选 YouTube 收看哦。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头啦。重点是娱乐瓜、时事瓜，一个都不能少。 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勾选呱呱练习生带你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娱乐八卦和社会热话。 勾选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SOHO 的 Starry Night。 勾选唯美集伙伴由 Mastery Creation 主办， SOHO 吉隆坡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在5月30号傍晚的5点钟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开唱啦。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tickettoyou.com.ny， 凡是购买 VIP 的 XOL 都有机会跟 SOHO 单独合照哟。 Crystal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我们来听一下。哎，这位网友他近期有发生什么开心事吗？或者是你在收听着的你，也可以 WhatsApp Sacom DJ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9，马上来播给你们听喽。 我近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见了一班近一年没有见的朋友。 哇哦！ 然后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工作也做得怎么样，就很开心。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上有不错的表现，然后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保持对生活还有工作的热情。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完美了诠释说各自努力然后我们顶峰相见的那种概念吧。觉得如果是太久没见的朋友，哎，不知道干什么的话，不妨可以看一下电影。好比如说要推荐你的有病才会喜欢你这部电影，它就是呢讲述一位问题高中生叶子杰呢每次都装病，然后呢装出兴趣了，然后呢班长呢就产生了怀疑，偏偏导师哦又要他帮忙照顾这个病人，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开始了这种你管我逃的欢喜冤家的情缘。所以想要看到这整个故事的发展的话，赶快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由这个张怀云还有这个江琪主演的有病才会喜欢你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有病才会喜欢你5月1号呢有病上线，赶快 约你的朋友一起看 OK， 一起去参加我们的游戏吧。选择歌选 Beyond Chan， 歌选 Rising Hour， 真的要非常感谢呢，一直以来都会跟我们分享开心事的你啦。虽然 Kristen 文阳今天不在，但是我觉得我要代表他谢谢一下你们 OK，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分享好多好多的好消息，甚至可以听到你们的真实故事啊一些经历啊，也是我觉得可以陪伴你们的一种方式来的。所以呢近期也是有一个好的消息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呢谷谷、吕思维和萧秉志呢即将组成这个限定团体 GX 呢，来跟马来西亚的歌迷们见面啦。因为他们是将在马来西亚呢迎来第十场的这个巡回最终战，也就是 final 的一战啦 OK， 当天除了就是会有演唱的 GX 作品之外呢，说不定他们呢也会送上这个多首 MP 魔幻力量近十年都没有在现场演唱过的这些经典好歌哦，然后呢你们就可以一起大合唱啦。现在呢上到国轩的 A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这个国轩微媒体伙伴由相信音乐主办 GX 大碗一票演唱会吉隆坡站的入门票啦。这场演唱会呢将会在5月3号晚上的7点在 Zep Kuala Lumpur 呢不按牌理开唱啦，详情条规浏览勾轩的 NY， 所以一定呢要赶快去参加我们的游戏咯。现在也马上呢送上给你这首来自 GX 谷谷、吕思维还有萧秉志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守着勾轩 Be Your Own Chan。 Kristen 你还好吗？最近看你一直生病，上课都缺席嘞，你是不是装病逃课哦？ 我哪里有装病逃课，我只是比较体弱多病而已。 你之前也没有一直生病缺席的啊，难让我不觉得你装病逃课的咯。 老师我不舒服。 电影讲述了爱闯祸的问题高中生叶子杰，阴差阳错装病装出兴趣，因此也让班长叶子杰产生了怀疑，偏偏导师又要班长帮忙照顾病人，两人于是开始了一段你管我逃的欢喜冤家情缘。 这对欢喜冤家在最后的时候会走向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高中生叶子杰又会不会因为喜欢上了班长叶子杰而说出装病的真相呢？ 我要问你，你没有骗过我，你真的有胃癌吗？ 如果你真喜欢叶子，就不要再骗他了。 现在上到勾炫打电话来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由展华云、江琪主演的《有病才会喜欢你》电影首映礼邀请柬，让我们一起到电影院感受青春爱情的美好吧。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有病才会喜欢你，5月1日有病上线。 勾炫 Be Your On Train。 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来听新歌喽。 勾炫月月助力团， 今天的第一首新歌上线呢，有来自 Keeper 的 Yum， 这首歌一听起来就是 Yummy Yummy， 会不会是甜美的歌曲，还是帅气的歌曲呢？我们马上来听听呢，他们在这个 FanCon Tour 2025 Beyond the Star 的现场表演吧。Freaky, show me, hold it down, hold it down, hold it down. Come on, run it, run, run it, run it, run it, run it.哇，我只能说就是魅力四射哦，而且呢整个的那个舞台的整齐度我真的没话说，而且他们每个表情啊每个眼神啊会让你直接沦陷的那一种概念的。而且呢他们其实 MV 已经上线了，他们就做一个 MV reaction， 我们来听听看。哇哦，那个运镜很厉害，而且呢它其实是从一个白背景呢就直接转换出这些不同的场景的，那整个运镜是从近到远，然后呢哇那个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次的这个整个 MV， 然后他们的 reaction 也是很给力，因为我觉得每次 K-pop 团体他们都说哇很帅很酷之类的，你们也可以去到 Keeper 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呢就可以看得到啦。那如果今天真的去看了他的演唱会，要如何去应援呢？我们马上来听听这首歌。 准备好去跟他们一起这个大合唱了吗？ OK， 大家可以先把这首歌听起来，马上播给你听，来自 Keeper 的 Yum， 首都歌选 Beyond Trend。 月月助力团， 今天的第二首新歌上线呢，有来自王靖雯的《爱自己更深》。OK， 他其实近期呢也是有 cover 这首歌。OK， 就在他的社交平台呢发布了，我们来听一下吧。其实这首歌呢他很早期呢就有唱过了，但是没想到今天就出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版本的。那你们知道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于谁吗？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手李奥大颖。很撕心裂肺的感觉，然后之后觉得说，哦，我应该要更爱自己啊之类的。毕竟有时候你遇到渣男啊，还是遇到一些好像不懂得爱惜你的人的时候呢，你是会觉得说 OK， 那我再妥协一下吧，那我再迁就他一下吧的那种感觉。但是宝贝 OK， 在听着的你，如果今天他真的就是觉得你觉得哪里不对劲了，还是你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你爱了，必须及时止损，因为长痛不如短痛。 OK， 所以呢大家都希望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啦。马上来听完整版本的王靖雯的爱自己更深，守住个炫 Beyond Trend。 月月助力团， 今天的第三首新歌上线呢，有来自秋风泽还有黄伟静的 Infinity 永远。而且呢他们在两天前呢也是有首唱这首歌，在这个风云榜20 KKBOX Music Awards 的现场，我们马上来听听。 到最后天涯海角，让我为你守候， 而且现场的那个实力也是杠杠的耶。但是呢画风一变，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呢非常的帅气，非常的有魅力。比如说来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好搞笑啊。秋风泽呢就是有被问了一些英文的冷知识，好比如说你觉得一个大象的怀孕的孕期是有多久，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答案吧，他猜得出来吗？ How long do elephant pregnancy？ Probably about 10 seconds. 没有，开玩笑，我觉得两年还是一年十个月，我记得是。 你用查的。 真的假的？一年十个月吗？ 你不要请你的助理在旁边查。 哇，那么准确的吗？我自己本身也才知道说大象的孕期呢是一年十个月，它是可以准确的说出那个月份的。因为有可能我们猜的话大概有可能就是五个月，九个月，还是一年，还是七个月这样的概念。原来秋风泽的这个冷知识还蛮不错的哟。那包括黄伟静呢，大家都知道他很常开直播，一旦开直播你就那个肚子呢都会疼到不行，因为呢他的那个笑点哦，哎呦，一直会戳到你的。 我把事情闹大，我立刻爆炸，我立刻要嘶吼，我立刻要叫，我立刻要把手机拿出来。 有没有觉得他在唱歌跟在直播的时候是判若两人的那一种呢？所以呢马上来听听他们两位的歌曲，秋风泽和黄伟静的 Infinity 永远。守住歌炫 Beyond on trend。 我是 Kelly 凯欣， 我是 Kristen 温阳， 我们是歌炫 Rising Hour。 有看帅哥一定会失控的我 Kelly 凯欣， 还有最不像零零后的零零后 Kristen 温阳，一定会避免 Kelly 凯欣每天尖叫哈。 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陪你一起嗨翻天， 勾选 Rising Hour 准时活力开秀。 由张艺兴主演的感人亲情电影《不说话的爱》已在全马温暖上映。 歌炫 Be Your Own Trend，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艺兴的 Tag， 听不见的歌 V2。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炫热心啊。 歌炫 Rising Hour 真的非常羡慕嫉妒恨 Kristen 文阳，现在人在泰国之余呢，他其实之前也是有访问过张艺兴啦。那这一次远赴到这个泰国呢，哇，这个大咖我没话说，大概十个人哦，十个人都爱的那种概念，知道吗？除了我只能说帅气之外呢，魅力无法挡，直接沦陷的那个 level 的 OK。 那除了就是大家想要看回就是张艺兴的一些片段，也可以去到国轩的 YouTube 呢，也想要推荐你 Astro 本周 Highlight 呢，有这个高人气的综艺节目奔跑吧第13季啊，它终于重磅回归啦。奔跑吧呢这一次呢是以轻装上阵为主题 OK， 他们整个的阵容就包括李晨啊、郑恺啊、沙溢啊、白鹿啊、周深啊、范丞丞啊、宋雨琦还有张真源的，另外还有新加的这成员叫做孟子怡，还有李君瑞则会以这个奔跑挚友的身份呢加入这档节目的，携手呢跟这个常驻的成员们呢 keep running 的 OK。 奔跑吧第13季将会在每逢星期六晚上的8点透过 Astro 频道308播出啦，你也可以从 Astro Go 或者是 On Demand 的点播以及串流节目，记得看起来这个非常经典OK， 非常具有娱乐性的这个节目吧，选这个选 Be Your Own Trend。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国炫 Rising Hour， 我觉得呢，有时候呢，我不想说那么多，想要直接给你们听这个片段。 像我是这样子说话，他也是这样子说话， 哦，也是这样 子，对对对，性格也很像，对，都很记仇， 所以他也会我最美，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 cooking class， 然后那时候呢就会有鸡蛋嘛，我的书包就放在那个教室外面，就拿了几粒鸡蛋，拿了出来，找到我的书包，打几粒鸡蛋下去。 哇， 整个在我的书包， 他是被霸凌的这个阶段吗？就也太恐怖了吧，直接那个书包都是鸡蛋味，你们知道鸡蛋的味道的啦齁，就是有点没有办法容忍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瓜也太夸张了吧。就是我们的吃瓜学会第二季呢重磅回归了，而且是已经到第三集了，就是关于同学瓜的这个部分的，所以想要看的话赶快呢上到勾炫的 YouTube 呢就可以看得到啦。而且在明天星期四呢下午的4点也会迎来我们的霸凌片哦，然后哦，今晚大家一定要去到这个康乐夜市 PUNC Lemon Tea 手打柠檬茶的档口跟我们见面，晚上的七点钟，重要的事情要说三次，因为我们全员 MC 呢都会出动的呀。然后呢，你们完成这些简单的步骤呢，就可以兑换一杯由 Kristen 温阳、Brooke 莉莉伟俊和 Jaden 杰登免费手打的西瓜柠檬茶了。还在等什么呢？马上订阅勾炫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准时吃瓜吧！观看影片之后，记得按赞、留言还有分享，吃瓜无罪，吃瓜万岁！那我要准备加班喽，我们今晚7点不见不散哈！记得来啊，记得来啊！选择勾炫 Beyond Trend。